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小美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还在家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另外呢，这个我们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嘛，982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福利，这里边呢有免费的 K 歌券啊，还有免费的照相券，还有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呢就是有很多福利。具体怎么领取呢，也就是大家可以关注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啊，叫做风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 对， 主持人是谁呀？ 我和袁怡啊。 是吧 你怎么有一种好像就是坏坏的感觉，怎么了？ 就我们节目出人，我们很开心啊，对不对？ 出人 当然了，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就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下方的菜单栏当中啊，这个选择我要投票啊，将您最喜欢的982的主持人啊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宝座。喜欢谁就为他投一票吧，据说可以联机。 今天我们发现了 666666。 对，一连机连出去好上百张票 啊！对 啊，无所谓了，这都是次要的 那为什么我只有6张票？ 你比较靠下嘛？ 就看来只有一个人点了一下6下。 好啊，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博文，博文你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今天跟着博文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一小师弟啊，非常年轻，但个儿大。这是我们陆泽华，泽华你好。 大家好， 欢迎泽华博文。 泽华， 大家伙知道吗？就像泽华呀、博文这样名字，在广元播音系超高频率出现，就是他们俩见面，真的就是超高频率，每年每届都会有人叫博华，叫泽文 十届，棒， 全给遮开了。 博华、泽文就没人叫了，泽华、博文每年都有啊， 巧妙的避开了他俩，是吧？ 对。 我上学的时候，我班啊，光叫磊的有5个。只有我一个男生 啊，是吗？ 四个都是女生 啊！ 当时我觉得特别开心，原来你们也是很俗套的嘛， 是吧？你看 这个，你看叫王哥的就不是很多，一般不敢取这么大气的名字。 就我入学那一年，表演系同班就有那么一位，也火了嘛。前两天演余罪那个嘛，什么叫也火嘞？我也没火，怎么能叫也火了呢？ 你火了，火了，火了， 火了，火了，火了，上火了！ 投票你都有6票了， 上火了，嘴起泡了啊！ 别起泡。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网剧网大。下半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围读的剧本呢是《家有儿女》中的一段啊。泽华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呢，就得来扮演个小孩了。尤其这是当时是流星和夏雨啊一起在回收废旧电池，要当这个环保的啊这个小达人。然后呢，这个也请同学们帮忙，包括啊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就是社区的这个组织这次活动的一个胖婶这个角色。刚才在这个导播间啊，我和博文抢了半天胖婶这个角色。失败吧！ 我现在有一种就是 抑制不住的喜悦。 你要起飞了是吧？ 对、 哎、终于把胖婶这个角色拿到手了、啊、你想想演员争一个角色多难啊， 对， 一个自己心仪的角色被他这样拿到了手，哎呀， 什么都能让，戏不能让。 嗯，好， 可以可以可以。 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围读《家有儿女》中的一段啊，这也是一个老剧了，现在里面的这些小童星们现在也是在我们这各种银幕上和荧屏上那是大放光彩啊。 对， 那好，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第一部啊，《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1,231,000啊！ 这个剧上来就下不来了， 哎，是 没办法、啊， 就这样还没更完呢啊！这个该剧呢延续了《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的精彩剧情，从司马懿戎装佩剑意气风发，到诸葛亮手持白鹤羽扇挥去方遒、嗯，开启了一场这个一场场后三国的精彩对战。昼夜兼程、征孟达、空城计、高平陵事件呢，以及司马懿和二代魏帝曹睿的关系都将在剧中娓娓道来，而司马懿的身份呢会变成托孤重臣，进一步走进曹睿曹芳的时代的政治权力中枢，并且遇到人生当中最大的对手诸葛亮、 嗯、 而最新一集剧情啊是司马懿和诸葛亮下棋，司马懿拒绝落子导致棋局成为残局，他这个残局啊他就执着于诸葛亮口中一一东望的含义，一直问的、嗯、什么叫一一东望啊， 对， 而他妻子张春华看到了一件粉红色的女裙，产生了误解，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啊？你想怎么样 啊？对对，皇上又让你跟他睡觉了。司马懿呢就穿上了裙子给他解释了真相。司马懿料定诸葛亮大限将至，同时呢他也担心自己的性命不保，张春华闻言就承诺将与他生死不离。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他临终留下遗迹帮助蜀军撤退，曹睿下旨命令啊，将领不得擅自出战，这个时候传来了诸葛亮身亡的消息，司马懿追击撤退蜀军，却被假诸葛亮吓得退兵。 嗯，这一说到这段这个红裙啊又要解释啊，就想起了上一部曾经我们唯独的就是这个张春华逼着这个司马懿在这跪着施家法、嗯、那一段，那天唯独特别开心，记得吧？ 对、 啊、 是这样、 啊、特别搞笑、啊、那个电乐呀还那段剧我一直都留着呢。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弃灵第二季啊，播放平台在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是266万。该剧讲述的是男主角莫名为了修复在战斗中破裂的沿枪重犁啊，不惜与这个狱管部门呢是爆发冲突啊，却落入了九卿组织的重重阴谋之中啊。三方势力竞相争夺这个七皇器灵，在一次次的挫折和打击当中，莫名收获了器灵和御灵师们的信任，继承了天宫会，承担起啊守护器灵的责任，终于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少年成长为能独挡一面的英雄。该剧在第一季的故事中呢，有这个七皇剧残章出，这是贯穿着整个故事的一条重要线索。传说中只有这个岩枪和这个凤目凝羽七件上古器灵同时出现，才会找到打造器灵的重要道具锻造残章。那第二部能不能成功，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网剧呢，叫做《妖行天下》，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88万啊。该剧讲述的是民国年间西泉寺中沉睡千年的花妖悄然觉醒，并冲破封印，化身成为人类女孩，四处魅惑男人并吸取阳气。正义老道在追杀花妖途中受伤，为少年尹天球所救。阴差阳错之下，天球的心上人菲菲被花妖残害，天球知晓后痛不欲生，便跟随老道学习道术，最终斩杀花妖。几年之后，树妖绿婆婆突然出现，身边还带着一个和菲菲十分相像的小花妖。天球百思不得其解啊，于是呢就孤身前往询问事由，谁知这背后的一切居然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嗯，好，介绍完网剧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大啊。首先看的第一部网大是《废柴王爷二之御姐王妃》啊。这部网大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啊，播放量是88万。这个第一部啊，上线48小时呢，这个点击量就突破了1000万，挺好的一个成绩。那截至目前呢，是累计了4500万。这个《废柴王爷二》呢，延续了这个《废柴异能搞笑》等网感十足的一些元素和喜剧风格，在此基础上呢，进行了一些创新设计，加入了玄幻半妖啊、精彩宫斗啊和一些恋情等等的亮点啊。那该剧讲述的是呢，天下第一智者诸葛静云，因为一纸婚约呢，嫁给了京城著名的纨绔子弟，有着电眼美男之称的九王爷沈业。这个沈业呀，天资是比较愚笨的，对这正事呢也是漠不关心，天天游走于风花雪月之间。那面对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诸葛静云，沈业是想尽办法这个设计休妻啊，没法跟他过呀，这。 不是我的路子呀。但在这个女强男弱的博弈中呢，是屡屡受挫。那诸葛静云为什么要执着于扶这个沈夜上位？大皇子啊，沈锦轩与沈夜兄友弟，就是这个沈夜帝国之这个背后呢，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还有这个半妖瑟瑟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与苦衷？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废柴王爷二之御姐王妃》。 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呢，叫做《造梦大师》，播放平台奇异，单日播放量28万。影片呢，讲述了贫穷书生陆宇恒遭到地方官僚王建国抢走未婚妻，身负血海深仇，意外得到仙人遗物之后，一夜之间成为了武林高手的他，踏上了复仇之路。而陆宇恒呢，被损友陈志惊醒了美梦，回到现实的陆宇恒其实是一名大学生，他意外得知杨教授正在开发一款可以自由设计梦境的机器，他把机器带回家，做起了白日美梦。没想到这个造梦机器故障连连，导致陆宇恒意外地陷入一个又一个奇葩爆笑的噩梦当中。什么穿越进皇宫啊，却被巡逻的锦衣卫一箭射死啊，梦想回到唐朝一展身手，却不想引发了一场瘟疫等等。在杨教授的帮助之下，陆宇恒续上了之前没有完成的武林高手美梦。而梦中陆宇恒呢，继续踏上了复仇之路，过五关斩六将，折服无数英雄与美人，终报仇雪恨，大快人心。 嗯，其实啊，我们总结一下这8个月我们所关注的这个网剧和网大，这个网大的体量基本差不多，所以这个拍摄质量啊，这个影片的质量呢，基本上呢也是一个比较恒定的标准啊，就是排行在前的。但是这个网剧啊，现在这个区别真的非常非常大。 嗯， 你就能看到这个要么就是一部网剧遥遥领先，上了网之后几乎就下不来。你比如说像这个打军师啊，白夜追凶啊等等啊，这些区别非常大。但其他的网剧呢，有些时候就感觉跟排名靠前的这个网剧相比呢，这个差距确实有些大，跟我们电视台所播放的平均水准相对较高的电视剧相比呢，呈现出确确实实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大家之间的差异会比较大，这虽然还没有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是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这中间的距离拉开的还是挺远的啊。 对，就是王哥就经常追剧嘛，其实他对这个网剧和网大感受比较深，经常是啊剧荒的时候把《西游记》翻出来再看看。 啊，我现在又开始看《甄嬛传》了，《 甄嬛传》 真的吗？ 出来看。 对，这个没装假云成宠，这已经快是第9遍、第10遍了吧？ 天哪， 差不多了。 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网剧网大整个的这个情况就上映的时候啊，这段时间比较好。你看王哥现在是不是在翻老片子看？你就能看出这段时间这个剧的情况怎么样啊？ 对，但是我都会买各家视频的会员，然后有会员就看最新的更新嘛。对， 哦， 你前两天王哥还送了我会员呢，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大家都有会员嘛。 哦，对对，都有。 我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围堵《家有儿女》。 半暖秋天，云天在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配这样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啊。另外呢，就是年底了，我们982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啊，有免费的 K 歌券、照相券，还有面额给力的大红包啊。这个具体怎么领取，大家就可以关注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啊。这同时从今天开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的菜单栏下方啊，点击我要投票，将您最喜欢的982的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 哎呀，我第一遍还没反应过来，一想起来咱们这个特别直播吧，叫芳华正茂， 对， 恰恰是我们现在一部电影非常热播的电影啊，这个冯小刚导演的芳华。 嗯， 突然间我想起来了，跟咱们台这些这个年轻的这些优秀主持人相比啊，你们真是芳华。 什么什么，我们跟那些优秀的主持人相比， 我们 谁们芳华？ 你们是我，我现在是回忆芳华 啊。 要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啊，对， 好， 用青春拥抱阳。 大陆两旁有一排年轻的你， 差不多吧。 关于一排这事儿，我也纠结了好久，以后可以论一论啊。好，我们下半时段呢，一起围读的剧本是《家有儿女》中的一段，说这个刘星和夏雨啊，都参加了社区的环保小卫士活动，两个人一起收集电池，争取在这个活动中夺冠。在这个胖婶的地方呢，得知了这个冠军只能是一个人之后，哎呦，这兄弟俩就不干喽，开始竞争。一会儿呢，我们就围读这一段。首先呢，他们请同学来家里帮他们弄这个电池啊，提前开庆功。工会这一段，我们先听一下原声，来感受一下这个状态，然后我们就进入围堵的环节。 环保小卫士庆功会现在开始， 现在你们快吃， 对， 别说话啊， 大家好吃好啊。 哎，刘星，比赛还有一天才结束呢，你们就开庆功会了？ 就是的，万一你们要是拿不了冠军呢？ 别回，嘿，怕我们俩拿不了冠军是不是？ 我没那意思， 我也是，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个庆功会有点早 哟。嫌早啊？嫌早你别吃啊，是不是？小雨送客 啊。别，我就是那么一说。 只要有好吃的，别说提前庆祝环保小卫士了，就算你们提前给自己办毕业宴席，我们也不嫌早。 这话还差不多。知道我们这箱子里现在有多少节电池吗？ 不知道。 嗯，我第一回往里放了69节电池，第二回呢往里放了27节电池，这一共是 96节。 是是是，哎，据我侦查呀，现在夺冠大热门的鼠标同学也仅仅只有45节电池，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遥遥领先的了。 领先51节。 是是是，那别看现在已经稳拿冠军了，可是美中不足的是，现在离100节大关还差 4节。 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个呀？ 没办法，他反应太快了。 别 你看这四节电池， 我们已经用尽全力了， 这一节都找不着了。 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他已经黔驴技穷了。 是啊，所以希望你们能伸出援助之手， 帮我们找着四节废电池。 哼，找着的话，我将热泪盈眶。 我将感激的鼻涕横流。 是吗？哎呀，请接受我们俩的感谢。 嗯，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哟，这个俩怎么玩去拜天地呢？还差五来， 不对，是四个。 哎呀，绝对是五了。 我给你数了一遍。 你看你真不会数，说你这还加四个，一二三四。 哎，来了。哟， 胖婶。 您先吃点香蕉 啊，这些都给您了 啊。行， 胖婶我什么都不吃，胖婶我正减肥呢啊。 啊，您减肥 啊？ 您哪肥啊？ 真是的，您瞧您这身段，瞧您这脸蛋多标准呀，是不是小野？ 哎呀， 哟，我瞧你们俩这小嘴啊，跟吃了蜂蜜似的。我知道你们俩什么意思。 嗯，知道什么呀？ 你们俩是不是想知道别的小朋友收集了多少废电池啊？ 哎呀，又让您看出来了，姜还是老的辣呀！ 小家禽到底没得过老家贼？ 那是。哎，说谁老家贼呢？啊？ 啊，就是这么一段啊。然后我们后面还延续一下，从胖婶这儿得知啊，这个环保小卫士呢最后只能评出一个人，这刘星和夏雨就开始争起来咯。前面其乐融融的一起努力来收集废电池啊，下面就开始争一下谁能拿这个第一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分角色，首先胖婶这个角色呢已经被博文抢走了啊。你至于这么开心吗？ 特别喜欢。 提前带入了已经。 仰天大笑出门去 了。出门疯跑了。 你平平安安回家来。然后呢咱们再其他分一下，这个凯瑞斯是一个外国小朋友。 嗯， 我们这里面长得像外国小朋友的就王哥了。 对，只有师姐一个人。 真特别像外国小朋友。嗯， 对，外国也分很多国嘛，对不对？外国人也多种多样嘛，师姐。 对， 行，好。 我们王哥就是其中一款，来了凯瑞斯小朋友。 我是外国人。 加上中间有一点点的这个过场，到时候王哥给带一下。 嗯，好的。 剩下就是这个刘星和夏雨了。这个刘星呢稍微大点，夏雨这个岁数小点，那我和泽华呢就按这个年纪大小给他分了。 所以你来夏雨是吧？ 漂亮黑的。这个我来刘星啊，泽华来夏雨 啊， 好吧， 好的 啊，从夏雨先招呼大家。 那你要把那个夏那个刘星那个欠的那个样演出来，欠欠欠的那个欠样。 欠欠的开始是吧？好。试一试，试一试啊！来，咱们三二一，就从夏雨招呼大家这个吃好喝好，哎，这小胖孩这句话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啊，三二一，走！ 大家吃好喝好哦！ 哎，大家喝好吃好。 刘星，比赛还有一天才结束呢，你们就开庆功会了？ 就是的，万一你们要是拿不了冠军呢？ 乌鸦嘴。怕我们俩拿不上冠军是不是 啊？我没有那个意思。 哦，我也是，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个庆功会有点早。 嫌早啊？嫌早你别吃啊，是不是？来，小雨送客。 别，我就是那么一说。 只要有好吃的，别说提前庆祝环保小卫士了，就算你们提前给自己办毕业宴席，我们也不嫌早啊。 这话还差不多。 对， 知道我们这箱子里现在有多少节电池吗？ 不知道。 我第一回啊，往里放了69节电池，这第二回呢，往里放了27节电池，一共是 96节。 是啊，那据我观察呀，现在夺冠大热门的鼠标同学也仅仅只有45节电池，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遥遥领先他了。领先 51节。 啊，是啊，别看现在啊已经稳拿冠军了，可是美中不足的是吧，现在离这个100节大关还差 4节。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个呀？ 没办法，他反应太快了。 哎，别看是4节电池啊，我们已经用尽全力了， 却一节也找不到了。 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他已经黔驴技穷了。 是，所以希望你们能伸出援助之手， 帮我们找着4节废电池。 如果找着的话啊，我将热泪盈眶， 我将感激的鼻涕横流。 是的，请接受我们俩的感谢，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这哥俩怎么玩起拜天地了？ 哎，这个时候刘星和夏雨啊一起来数这盒子里的电池啊。刘星说还差 五个吧？ 不对，是四个。 不是，绝对是五个啊！我刚才都数了一遍了。 哎，你真不会数数，你看这还差四个，一二三四。 小哥俩一边数着一边合计自己这个电池数量到底能不能赢得冠军，所以他们把评委胖婶儿给请到家里来，好吃好喝的招待，想让胖婶透露点消息。可是消息没打听到，却听到了一个噩耗。 来喽，哟，胖婶儿，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来来来，胖婶儿您坐，来坐坐坐。 干嘛呀，这么热情。 来来来，您先吃板香蕉， 这些都给您了。 行行行行行，胖婶儿我什么都不吃，胖婶儿我正减肥呢。 您减肥？您哪儿肥呀？真是的，瞧您这身段，瞧您这脸蛋多标准呢，是不是小雨？ Yes。 瞧你们俩这小嘴儿跟吃了蜂蜜似的，我知道你们俩什么意思 啊。您知道什么呀？ 你们俩是不是想知道别的小朋友收集了多少废电池啊？ 哎呦，又让您给看出来了，姜还是老的辣呀。 小家巧到底没斗过老家贼。 那是，哎，说谁老家贼呢？ 这不是夸您聪明的吗？ 说您智慧呢吗？ 行行行了，我呀也不让你们白夸我，实话告诉你们哈，刚才我统计了一下，还是你们俩收集的电池最多。 耶、yeah。 行行行，别高兴得太早啊，这过两天可就没准了，人家还进步了呢。 那怎么办呀？胖婶儿，有没有一个能够确保我们力夺冠军的办法呀？ 这个嘛， 胖婶儿，您就给我们指指路吧。要不小雨来，咱俩把胖婶给举起来。来来来来来， 行了行了，您俩回头再把我伤着，我多冤呢我。行，胖婶儿，我就给你们俩支招啊。首先，你们俩要勤奋。 怎么 勤奋啊？ 发动大家一起出去帮你们俩收集啊。 不是，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呀？曲线救国啊，拐弯抹角去，不是，那直接调查。胖婶儿，你就给我们再出一个办法吗？快点儿。 行行行行，我再给你们出个第二招啊，还是让大家出去帮你们收集，要不你们就自己出去收集，想走捷径啊，没门。 哎呀，胖婶儿 ，这俩孩子，你们俩还真是可人疼。要不这样，我再透露一个消息给你们，知道这次环保小卫士大赛冠军的奖品是什么吗？ 什么呀？ 除了一个奖杯，还有一副高级的羽毛球拍。 耶、yeah ！ 你看，哎呀，光给你们说这个了，正事儿我都忘了。我告诉你们啊，这次环保小卫士大赛只能以单人的名义参赛，所以你们的这些电池啊，都得算在一个人的身上。 一个人？ 是啊。那奖杯上只能刻一个人的名，你们俩商量商量哈，到底以谁的名义参赛？商量好了告诉我，我先回去了，好多事儿呢。商量商量啊，商量商量。 听完胖婶的话，两个人都想自己去报送。刘星赶紧把小雨请到沙发上，又是捶腿又是喂橘子，请求小雨把奖杯让给自己。 来来来来来来，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哎呀，你这脖子快晃断了 啊！晃断了也不行，让我退出不可能。 好弟弟，你说你哥哥我呀啊，从来没当过冠军，你就让我体验一回当冠军的滋味吧。 我也没体验呢。 你呀，年纪还小啊，还有啊，你年以后还有机会。你说你哥我这把年纪了，你说说啊，你就让我当回冠军吧。 得，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呀，奖杯我就 哎，你就让给我了。 嘿嘿嘿，借你玩两天。 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啊？行，哎，得，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哎哎哎，干嘛呀？一五夺电池呀！ 哎，小哥俩打起来喽！ 打起来喽！ 特别开心啊！其实你这个 特别开心， 胖婶这个劲儿上来了， 实力也特别开心， 发出杠铃般的笑声。 真 闭嘴！ 现在我觉得这个胖婶，您一听就是 这家伙杠铃，你们俩双杠啊，真是 一个比一个胖嘛。 这博文这能听出来是个胖婶啊，这特别特别好。 你以为你听不出来是个胖声是吗？ 哎，我瘦， 我现在这个声音啊，那天我跟于浩还在探讨这件事，说我俩这声啊，这两年呢略有变化 啊， 变到什么样了呢？就一听能听出体重来， 就感觉就原来这声音是从坛子里发出来的，这两年是从缸里发出来的， 每个字都带金属。 哎，有点这感觉。你看像家有儿女这样的这一部戏呢，其实当时挺火的，不仅仅是就是很多就是学生啊小朋友愿意看啊，还有很多成年人也觉得看着特过瘾。 对，现在你听这东西依然还觉得很好笑，就哎呦哥哥我都这把年纪了，你一点小机会很多 吗？有点延续了当年我爱我家那个路子。 对， 然后呢你就会大家看大人看的时候呢，里面像宋丹丹高亚麟老师啊，他这个作为父母啊这个角色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在里面。 对， 现在这 一出一出的啊， 这小明星们也都起来了，这个杨紫啊张一山啊 老厉害了， 真是已经是我们现在是荧屏担当啊。 是， 尤其当时你看欢乐颂的时候特别惊艳杨紫给你的感觉，在余罪的时候你觉得张一山真的超级棒。 是，而且张一山最近还有一部那个新剧在上啊，也是网剧啊，七个我嘛，对吧？ 啊，对对 对， 七种人格于一身的那 厉害， 在优酷上独播的七个我，这也是虽然是翻拍的是韩剧啊，但是在国内这种这个翻拍的试水的过程当中啊，这能选择这么年轻的一个演员去挑战这个角色，因为原版这个演员已经40多岁了， 对 啊，一人分饰七角，对于演技有非常大的考验，所以当国内翻拍的时候，大家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角色会由一个这么年轻的演员来担纲，所以这也从一定的侧面来印证了这个张一山啊，在他的这个年龄层，在他这个年龄段里，同辈的演员当中，演技是屈指可数的， 对， 真的厉害。 其实啊，这些好的这些儿童剧，包括一些小童星，最后成长起来，我们看到呢，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看很多这个儿童的演员，在小时候很惊艳，但是大了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作品面世 啊。可能这是他们自己个人的选择，并不一定说他们 道路不一样， 对，并不一定说他们失去了这样的能力，或者失去了这样的才华，而是因为大家的选择不一样，所以呢，还我们也很高兴，还是能看到有一些这个当年的童星，现在依然活跃在荧屏上。当然，那些没有活跃在荧屏上，回归正常生活或选择另一条人生路的当年的那些童星，我们也依然祝福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精彩。 但其实那现在呢，有一个小小的误区也好，或者是大家对这个现象的一些就是讨论也好啊，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上这个演艺这条道路 啊， 小小的时候呢就把孩子啊送到各种演艺培训班， 对， 去各种剧组试戏， 参加各种比赛，参加各种活动，参加各种节目，参加各种真人秀。 但必须承认，哪怕是成人演员，在这个领域中的淘汰率非常非常高。 对， 成人被淘汰了之后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方式去生存，或者是选择自己一条道路。但是如果孩子在这个时候没有就是脱颖而出，他可能把自己的学业还荒废了。 对，因为他们是在付出成本的嘛。 对，这个成本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两头去考虑。有些时候呢，千万别这头的啊，就是抱着一腔热情，但是呢，自己可能真的不是特别适合这个领域，或者是呢，没有最后获得成功，反而把自己在学习这条路上给耽误了。 是的，我们也是通过每一年的高考啊，包括这些艺术院校啊和一些这种综合院校的艺术类专业的艺考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当年的童星，由于高考成绩、高考文化分的这个原因的限制，导致我们看到的一些落地的新闻等等，这也是不少见了。 对， 所以还是希望这个以学业为重吧。啊， 现在包括现在那个小戏骨那么火， 对，特别火， 对吧？什么 张子木吧，那个 对对 对对对，他们演《红楼梦》的那 一版《白娘子传奇》，那个也有， 特别棒。哎，这又演了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确实，咱说良心话，确实演得非常棒。 哎，真 的，我觉得会让很多成年演员脸红吧。 大家当时就是拿他们跟很多新生代的演员在做对比嘛。 嗯，对。 但是话说了，虽然痕迹非常重，但十几岁的孩子，你真的会觉得很惊艳的那么一。 那时候我玩土呢。 你还玩土？ 玩土呢，真的。 十来岁差不多吧。哎，咱们这里面啊，比较年轻的，你看泽华，人刚刚高考完没多久，现在还属于智力担当的年代 啊。师哥扎心了。 哎，你担当不了多长时间了，你保那个珍惜现在这。这叫什么学识高峰好吗？ 那说当时不就有一句话，我就觉得我整个就是智商的高峰啊，知识的巅峰啊，就是在高考之后。 对对对， 那段时间是最厉害啊！ 高考以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嘛。 对， 这考完以后， 半年时间就耗差不多了。对， 我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快了。 咱别着急，这个其实啊，你看咱们说到给孩子拍的这个儿童电影和儿童剧，近几年呢，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特别的多。说良心话，因为大量的片子是给有消费能力和购买力的这个观众群体去去拍摄的。不知道泽华，你印象中啊，就是你有印象，除了家有儿女之外，你还能记起哪些给小时候就是你所看的给孩子们拍的电影电视剧或者什么，别算动画片，你还有什么印象没有？ 实际上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也就只有家有儿女了。 你看看 没了。 没童年，就是他看的就比较少嘛。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是更让我们学习啊、嗯、或者是参加一些兴趣爱好特长班啊、嗯、可能还有奥数啊， 嗯， 太多了。现在和现在的孩子们比，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接触电视，或者甚至我小的时候都没有电脑这种东西。 你 管得比较严， 不是那个时候有，是可能家里不让你碰。 对，管得比较严， 对，确实。 我小时候是真没有， 啊、这个是 我那个 说的自己不知道多困苦呢。 这么说呢，我那时候小时候真的拿个计算器能玩半天， 哎呀， 这样我觉得特别厉害，还有声一二 弹歌是不是？ 那做不到。博文对这个儿童剧，就给孩子们拍的啊，青少年拍的这些电影电视剧，还有什么印象没有？嗯嗯， 有一部剧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爱我家里边的那个胖妞、 啊、 那个就是宋丹丹的女儿 啊， 关凌 演的那个、那个剧里边她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还挺 open 的那一种、 嗯、 然后还有就是小龙人了，真的这个是影响我童年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算是儿童剧吧， 算了算了， 对啊，那个主题曲真的实在是就是现在一想， 嗯， 真的就是特别印象深刻。 真的，小龙人这个，当时我小时候也特别特别喜欢看。 嗯， 但你看的应该是二轮或者是复播啊。 嗯，对对。 要不然把这个博文这个年龄拉到我这个档次，我觉得挺对不起人家的。但小龙人拍的特别棒，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嗯， 王哥对什么有印象没有？ 有印象的，你看霹雳贝贝嘛，挺可怕的， 就 啪啦啪啦打电嘛，对，包括后来的那个什么快乐星球嘛，快乐星球其实是、是我爸推荐我看的。 哦、 我爸说。哎呀，你奶说这里边那个主演长得特别像我小时候，然后我就关注了一下《快乐星球》，然后包括像这两年那个《巴啦啦小魔仙》， 哦、这你也看啊？ 我倒是不看，但真的，我周围很多同事会跟着他们家孩子看， 哦、 然后因为他们在看，所以他们会跟我聊。 哦、 我恰恰处在这种，我既没孩子，我也不看，但是他们因为我的同事年纪会比我大嘛，他们家孩子才看，所以他也要陪着看，所以他们娘俩或者是这个爷儿俩都会看。 直接你这么一说，还激发了我想起了一个，就天线宝宝， 天线宝宝吧，对， 哎、 这是玩偶剧， 这个我都有点接触不太了。 继天线宝宝之后，不是还有一个花园宝宝吗？ 啊， 是吗？ 那 我就不了解了， 我连听都没听过。 哎呀， 天线宝宝当中有一个很让我觉得记忆犹新、非常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想法，就是所有的这个太阳的形象在这种影视剧当中，尤其是童话当中，都是太阳公公 啊， 太阳公公。但是在天线宝宝里，太阳是个小宝宝。小婴儿 是吧、 这样笑的小婴儿， 再笑一遍啊，太棒了， 异域风情， 就别地儿的太阳啊， 是个小宝宝，小婴儿的太阳， 外国太阳， 太厉害了，师姐，哎呀，太厉害了，哎呀， 真是，你看我们小时候还看过什么《丁丁历险记》。这个就特别 啊，有、啊、 小叮当历险记，还有一个、 小叮当历险记， 小叮当历险记是一个写一个木偶的等等、 啊、 也是，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真的就是给孩子看的这个就是儿童的电影和电视剧还是挺多的，真的挺多的。我们学校呢每次去礼堂开会的时候呢都会看一部跟孩子们有关的电影，当时觉得特美好啊，有很多都记不太清了，什么湖心岛之谜呀、什么赛虎啊等等，很多很多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看这个电影市场和电视剧市场好像给孩子们留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 我不太敢做出这样的表述，是因为我确实不太了解现在这个市场，因为我不是目标关注人群、我没有孩子，我也过了那个年龄段、但是郑磊呢，因为他家里是有孩子的啊、所以他要是说现在的这种儿童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比较少，我觉得肯定要比我说可信。 嗯， 所以我不能发表什么评价。 对，而且就是他呢基本上他是也都往这个全家欢的这个角度去拍摄、 对对对，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陪孩子卖给孩子的电影票啊、那一卖出去最少就是两张， 是的，是的 啊，特别赚钱，很好的。那后来大部分都是往这个动漫上去铺啊， 对， 真正真人来出演的给孩子的电影电视剧的作品呢，确实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你要天天看动漫呢，其实作为家长的时候吧，你就会觉着，也许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总觉着不太想让孩子一直看动漫。 稍稍有些脱离现实嘛。 啊，对，你就是很担心啊，就一直看动画片将来怎么办呀？所以说也希望啊，咱们有越来越多的就是跟这个孩子们相关的影视作品呢跟大家这个见面。当然了， 儿童题材的这种影视剧作品啊，这希望这市场越来蓬勃啊。 当然网剧网大呀这块呢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因为他们这个是要靠点击量，要靠赚钱等等的。你要指望着这一块，因为大家就很少有家长会让孩子自己在网上点东西去看。 对， 所以说你要指着网大和网剧这个市场能给孩子这一片天地的话呢，可能不是特别有希望。 而且像这个网剧和网大的这种时长也并不适合孩子观看，孩子更多还是喜欢三五分钟动画片， 对对对对， 短小精悍而紧凑的故事啊。 所以呢，除了网大网剧市场，我们这个开路电视台呀、啊，以及我们这个电视营这个院线荧屏啊、等等的，能更多的开发出一些适合我们孩子收看的这个电影和电视剧的这些作品。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围读《家有儿女》，感觉自己又年轻了耶。 是吗？好， 也感谢所有的听众观众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带给大家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哎，接下来呢，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磊， 明天见， 明天见。